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在今天的激情赛场当中，为大家来转播中超联赛北京国安队对阵深圳队的比赛。今天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另外，我们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前国安队著名球员南方指导，和我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北京国安队在进攻的右侧，十五号高天翼将球呢分到了右侧边路，但是边路呢准备用右脚传中的安德森席尔瓦这脚传球，第一没有能够打起来，第二呢低平球打在了对方的中后卫袁秉成的腿上，弹回来又弹到了自己的腿上，这样崩出了底线，送给对方一个球门球。开场呢不到2分钟的时间，今天呢北京国安队依然还是采用的三中卫的这个阵容，阵型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在球员的一些位置上呢是做出了小的调整哈。守门员的位置上还是1号侯森，后备线呢3个中卫，16号靳鹏翔，19号刘欢和26号柏杨呢顶替了杨帆。另外呢边翼位是4号李磊和18号金泰妍，后腰的位置上高天翼、池忠国，前腰张稀哲，锋线上张玉宁和安德森席尔瓦。应该说这个位置上呢，除了年轻的柏杨顶替了杨帆之外，其他的位置没有做出改变， 没变化。 而在深圳队这边，他的首发队员呢是1号门将张璐，后卫线呢从左到右是21号姜志鹏、6号裴帅、26号袁秉成和24号周鑫。在前卫线的位置上呢，中间是14号张源和28号李元一，两个边呢是16号郑达伦和7号阿奇姆鹏。靠前一点的这个位置还有39号王永珀。顶在最前面的中锋应该就是27号卡尔德克了。现在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李磊倒地缠墙把球断下来，送一脚直塞，哎，李磊给玉宁的这脚球的力量传大了， 对，稍微大了一些。 安德森席尔瓦呢还是非常的积极去抢这个球，虽然说速度不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因为他很积极从后卫的身后冲过来，也是让对方的后卫啊有一点措手不及。 对，因为安德森席尔瓦必须要拿出点状态来吧。 对，至少呢你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你要表现出来在锋线上的作用。 对， 进攻当中可能还没找到射门靴，但是在锋线上的反抢啊，包括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呀，还是要尽可能的打出一些东西。但是对方的阵容当中啊，上一场比赛呢是卡尔德克替补出场，但是卡尔德克替补出场之后连进2球啊，今天呢对方是让金特罗坐在了板凳上，卡尔德克首发进入到阵容当中。7号阿奇姆鹏在进攻的左侧，阿奇姆鹏呢面对金泰妍和池忠国两个人的加抢，金泰妍上来将球呢是挡出了底线，这是不是一个角球？ 应该是一个角球。因为深圳这俩外援啊，这个对于国安队来说都是曾经有过很大威胁的。卡尔德克和阿奇姆鹏，阿奇姆鹏原来在天津的时候， 哎， 对，他的速度 然后卡尔德克他在禁区内的头球，这都是给国安队有过很大的杀伤力。 对，卡尔德克呢，当年在重庆的时候也是很有威胁，对方开到禁区里面，第一点角球呢解围出来，二点球池中国外脚被放出掰了一脚，踢到中场的位置上被对方拿下来，王永珀45度角再准备斜传，又是被国安队在禁区里面是直接脚弓一端将球解围出来。今天呢北京国安这边啊带着队长袖标的球员呢换成了9号张宇宁，这个也是一个小的变化。 不过这队长啊咱说句实在话 不能老换， 没有换来换去的。 对，这个换人呢可能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在球队当中啊他不像以往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精神领袖。 对，可能还有这个第二队长和第三队长。 但是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换人啊确实体现出来的，就是像球队可能大家地位差不多。阿奇姆彭在进攻的左侧低平往禁区里面给柏杨，伸脚跨了一下把球挡出来，但是球还在深圳的脚下，在进攻的左侧再搓到后点，这边的侯森单掌拖了一下，球打到另外的一侧，蹭到了李磊的身上，弹出了底线。 对， 现在对方啊真的就是抱着自己进攻的左侧阿奇姆彭这一个强侧在打。 而且这一侧他的边后卫姜志鹏也有很强的助攻能力，所以说这一侧对于国安队来说要重点防守。 另外呢王永珀啊有的时候还去换一个位，换到这边来啊，形成这边上的三个人。王永珀在进攻的右侧来发角球到禁区里面，第一点张宇宁头球解围出来，张希哲直接再把球端出禁区，对方再往禁区前沿给的球呢被安德森席尔瓦再次是一脚解围。比赛开始了有6分多钟的时间啊，国安队呢基本上都是收在自己的后场在防守，场面上显得比较被动。对方长传打进攻的左侧，在左边路李元一再往禁区里面给危险，后点跟进的是16号郑达伦， 郑达伦刚才是对方的27号卡尔德克是冲了一个前点，后点的郑达伦逾越的冲顶，这球还幸亏是应该是李磊干扰了他一下吧。 李磊呢是收进来， 对， 卡尔德突然一个前插把刘欢带走，李磊呢赶紧从左侧过来啊，也是做了一个俯身的动作，但是呢球第一点被对方顶到， 这下要收的慢点的话 他完成甩头这就很悬了。 对， 球顶出了底线。开场之后呢 这段时间咱基本上没有什么攻势， 对，这场上很被动啊。而且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转播已经是开始了哈，但是我们在金戈铁马的这个聊天室依然还是开着，所以大家呢可以在金戈铁马的聊天室里面呢一边看球一边和我们来展开交流。安德森席尔瓦又是回收到自己的后场把球断下来，对方的解围球被张宇宁在前场断掉，张宇宁一第二把球扣了一下，球还在脚下，外脚被往禁区里面给，脚后跟一磕，希哲想磕给身后跟进的席尔瓦，确实没有默契。席尔瓦跑的这位置跟希哲跑到了同一个点上，希哲是想把球往身后一磕，这样的席尔瓦呢正好可以跟着往上去领着球走，对方送一脚直传，有危险，到禁区里面阿奇穆彭横传。 这刚才这下靳鹏翔又是没有看阿奇姆彭的位置，这球往里收的慢了，让阿奇姆彭往里切了一下。 其实上一场比赛这种切身后的这个次数已经很多了， 对， 这次呢是切了，其实切了他一个身前， 对，切了他一身前。 因为阿奇姆彭啊有绝对的速度优势，他要去切身前的话你还真不一定追得上的。他和上一场比赛呢咱们在防守广州城的时候啊，人家绕你身后打你一个冷不丁，不一样，这就是纯凭速度啊！刚才是柏杨把球挡出了底线，角球开到禁区里面，头球攻门，完成了这一次甩头攻门的是26号袁敏成，中后卫啊。这个球的甩头攻门质量也很高。国安队这边呢是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刘欢再去补过来的时候，这个点已经过了他的头顶了。 这球挺悬啊，擦着立柱。飞出了底线， 因为袁敏成啊确实这个身高也有啊，1.87米的身高，而且深圳队这个阵中呢说实话有好几个重庆前重庆的队员， 对， 袁敏成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安队左边路起球都到禁区里面，安德森席尔瓦打门再补，球 进 了，这是一个反击当中的进球。安德森席尔瓦第一脚打门啊其实打呲了但是呢打到了前门柱的立柱上反弹回来， 正好越过了张路的防守，在小禁区里面再次补射，将球呢送进了球门。今天呢第十分钟的时候，北京国安队打出了一次反击的机会，在左侧形成突破，左路的传中球禁区里面，其实啊是对方的失误球，第一点没拿到， 没拿到。 哎， 但是刚才这脚传中啊，这个落点还是非常的好。 安德森·席尔瓦终于是取得了一个进球，再来看一下， 应该是边路的林磊， 哎，兜起来绕过防守人，安德森·席尔瓦第一下左脚打门没有打上，但是球有一个反弹，打到了前门柱上， 这球。等于安德森跟前门柱做了一撞墙式的配合，过了张路。 对，这个呀，应该也就是说是 挺幸运的 运气了， 运气了。这球你如果说再偏一点的话，没准这球就弹出底线了。 而且呢，如果不是反弹过来，正好在安德森席尔瓦眼前有一个后卫，也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上来补来了。 对。 其实这就像上一场比赛啊，上一场比赛面对广州城的时候呢，西哲的那一脚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的内侧弹回来之后，结果是弹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国安队又是打对方的右边后卫身后，但是这一次呢，西哲的传球交给张玉宁，吹了玉宁的越位，就刚才呢也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再稍微偏左一点，塞了一个身后，打穿了对方的右路防守。 今天看着还好点，因为咱们属于是退回防守的一方。 哎，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初心也说，其实看起来呢运气不错啊，开场对方的两个头球攻门都差之毫厘，但是呢没有打在门框之内。确实，马上啊，运气呢又更加倾向于北京国安队。国安队这边呢是在一次反击当中，球击中球门的立柱，由安德森席尔瓦呢将球送进对方的空门。但是马上深圳队就展开了反击，打到前场进攻的左侧，制造了一个前场进攻左侧的角球，这是深圳队上半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还是由王永珀来发， 后点 第一点头球点下来，顶在了靳鹏翔的身上， 对方 还是袁敏成抢的后点， 对，但是对方有投诉， 哎，对方向裁判员示意这个球呢是有手球的嫌疑，但是裁判呢还在要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今天呢主裁判是金京元， 哎， 视频助理裁判是刘威， 这球给了张黄牌， 哎， 啊，红牌， 直红， 直红， 哎，这个是在国安队一次反击当中， 对，对方的应该是二十四号周鑫， 哎，这是安德森席尔瓦抢了一个身位，绕到收前，绕到身前呢。对方在背后的铲球 没铲到球， 慢动作来看真的是没有铲到球， 对， 一个完全的背后铲到了人，同时呢他还是防守线几乎算是最后一个， 对对， 他是因为他的中路，他在中路的最后一个后卫， 可能裁判员也认定啊，就是这球安德森一旦拿球过去的话直接就面对守门员了， 对，他还不像你边后卫， 对，这是有好多情况下裁判他认定什么呀， 对， 就是认定你突破之后你这个球是不是直接面对守门员了， 但是啊现在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就刚才这球呢是张玉宁头球点了一下，就是在禁区里面的这一次略带争议的这个头球 啊， 如果说裁判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判定那是一个手球的话， 那这球得吹回来， 时间点应该回到那刻，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这张红牌呢就又没了， 就没了， 就相当于叫什么月光宝盒是吧， 时光穿梭机，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深圳队的教练组也在投诉，包括郜林啊，上一场比赛郜林是首发被卡尔德克呢在中场的替换下来，现在可能对于周鑫的这张红牌啊， 可能 这个动作应该没有他们太多的争议，现在可能对于深圳队来讲呢要的就是是不是刚才的那一次头球后点的头球顶在了国安队队员的手上是一个点球， 对， 如果是点球的话呢后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现在呢对方啊二十四号周鑫就是 还没离场呢， 对，就是还在跟裁判员进行交涉， 对 啊，因为现在大家啊还都在集中在这张红牌上面，还没有再去讨论之前的这个事情，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在现场，没有看到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金京元的一些细节，如果我们在现场的话，刚才这个反击的时候包括这一次红牌出示之后呢，他应该会和视频裁判沟通，视频裁判跟他说的时候他会有这个听的 动作。 对， 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呢，是因为电视的转播，所有的画面包括甚至重放都在重放刚才这一次红牌。 啊，那个禁区内的手球应该不存在， 应该没有什么，没有问题。 对，应该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呢，现在深圳队啊已经是退回到了自己的禁区线的这位置上呢，来防守北京国安队的这次前场定位球。如果说定位球开出来的话，那就证明刚才的那一次禁区里面是不存在任何的问题。而这张直红，视频助理裁判呢也是肯定了主裁判金晶元的判法。开场十四分钟的时候，对方呢是一张红牌啊，开到禁区里面，第一点是被对手呢解围出来。国安队十五号高天意把球回交一下，西哲和高天意做一个配合，倒到进攻的左侧，高天意趟过了对手王永珀的防守，外脚背交给西哲，再往禁区里面给、 啊、 没有形成默契。 对，刚才高天意啊往前带球的时候分给张西哲、 嗯、 但是他往里内切的时候身体被对方呢后卫队员给挡住了， 哎，卡了一个内侧的身位、嗯、所以呢他就没有再跑，他停下来了。 对，西哲其实刚才应该拿一下球， 嗯，像中路就是像禁区弧的这个位置上啊、嗯、看一眼。 对， 因为这边呢刚才已经有十六号靳鹏翔，因为定位球嘛，他插上助攻的时候，他一直在禁区里面没回来，像一个中锋一样。 而且刚才那位置，西哲如果往里带再带一步的话，也够了射程了。 面向这个球门的时候会更有威胁。 嗯嗯、 国安队右边路又是张玉宁要一个身前的空当，面对袁敏成， 长 杆过人到禁区里面，起脚打门、 啊， 对方的门将张璐前点把球给扑了出来。 西哲，玉宁这球啊。 还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切也行，但是我 传给 你 是吧？ 你或者你多个圆 啊， 这球打近角有点费劲， 因为门将已经是把这个线路现在站住了啊。选择兜圆角也好，或者说呢，因为禁区里面有安德森席尔瓦传一下也好。 嗨，到这位置，张永宁基本上 就是发力了， 对， 就是发力了， 对， 因为。有的时候呢，射手是在禁区里面的时候啊，有这种本能， 没错。 他在一到他的射程之内的时候， 他眼里就没别人了。 对，绝大多数的射手眼睛里面就只有球门。当然呢，如果一个优秀的射手的时候，会选择最适合的射门的脚法啊，包括最合理的处理。一比零领先之后，第十分钟的时候呢，北京国安队通过一次反击，由安德森席尔瓦是在门前。强点将球呢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过了四分钟之后呢，又是安德森席尔瓦的一次前插，造成了对方后卫的铲抢犯规啊，直红被罚出场外，国安队现在一球领先。另外呢，在场上又是这个多打一人，靳鹏翔啊，这个球和对方发生了点冲突。 哎， 靳鹏翔这个动作， 你这个太不冷静了， 太不冷静了，直接推倒了对方的十字号张元，双方发生了冲突。这个动作你在比分领先人数领先的情况之下，如果裁判员直红再把靳鹏翔罚下去，那你等于刚刚建立的人数优势就丧失了，因为对方啊确实是连续的三次在背后呢有犯规的动作，但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能动手， 你可以这个拿这个胸部啊去顶顶都可以、 哎、就是哪怕现在就是什么呢，你顶牛的时候啊你都不能低头， 嗯， 你都得是站得直直的啊，你鼻子尖对着鼻子尖行，谁先一低头脑门撞到对方 有红牌， 就可能是红牌了， 红牌 这应该是红牌，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靳鹏翔的直红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在第十八分钟，刚刚建立起了， 真是 四分钟的这个人数优势，这个红牌啊没有任何的争议。就即便对方在背后这两次铲球是犯规的动作，但是呢，你也不能动手，你也不能动手。 原来这种动作有停赛八场的动， 对，因为你 是吧？ 对方的在背后铲球的这一下呢，即便再是犯规，它也是技术性的， 对。他有可能也就是个黄牌。 对，你伸手推的这个呢是属于暴力行为，这个是属于非技术性的，所以这就是球员场上的心态。 你说刚建立起来的 人数优势， 对， 比分领先， 你看 人员领先， 确实对方啊连续两脚踢着了靳鹏翔， 哎， 但是这不能够成为你推人的理由啊，这个。 而且作为一个冷静的球员，在对方把你踢倒了之后，你哪怕你倒在地上， 没错， 你等着裁判来 裁判这个时候可能会向张元出示黄牌。 嗯， 因为呢，在比分落后又被罚下一人的时候啊，深圳队的心态是更着急的。 而且你金鹏翔这岁数了， 嗯， 不应该吧？你看这一下有犯规， 对 吧？对， 第二下呢，在背后踩了脚 一下 ，你倒在地上之后啊，你就躺在地上，裁判都不会有什么这个做法， 嗯， 对吧？这样一来，北京 他犯规这地儿啊，还正好是在国安的替补席， 对， 国安的替补席还有一工作人员想冲上去拦他一步，没拦住， 这已经来不及了， 嗯。 确实这样的话呢，刚刚建立起的人数领先优势啊，就消失了啊。但是还好现在就是你一比零领先，比分上现在暂时处于领先。 可是在人数均等的时候，人开场十分钟一直压着你踢啊， 对， 对吧？ 而且对方又有外援， 对，你刚才你在人数领先的情况下，你刚有一点控球权，这么人数又均等了。 而且呢，后防线的空当可能更大。 嗯， 这样的话，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看一看国安队如何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啊， 看看比利奇怎么调整啊， 嗯？ 是还是继续用三中卫呢，还是调整成四后卫？看看吧。 现在的站位啊是四后卫，现在站位是四后卫。 嗯， 他 还没来得及调整呢， 中间 是 柏杨和刘欢，对吧？还没有进行人员的改变。 对， 阿基姆彭边路传球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后点对方的王永珀再兜，禁区里面金泰妍头球解围，对方外围打一脚远射，是21号江志鹏啊。江志鹏的这个远射也没有能够打正，但是很明显啊，当你人数上回到均等之后，深圳队这个攻势就又上来了。其实你11打10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保证说我们在中场的时候能有很强的这个控制， 嗯， 因为你三中卫嘛，主要是盯防对方的阿基姆彭的突破和中间卡尔德克的包抄。国安队球门球啊，开大脚到禁区到这个中场，卡尔德克回接啊，直接把这球拿下来，王永珀进攻队的边路和卡尔德克做配合，池中国上抢倒地对角之后，皮球下来呢，还在对方的脚下控制进攻的右侧边线。看禁区里面这个点，国安队这边还好，在禁区弧的位上把球拿下来，推一脚身后有反击的机会。高天翼在向前推进，左边有空当，找到张玉宁，但是对手现在退防已经回来了。张玉宁呢，再控制一下节奏，一对一，原地一个马赛回旋，交给张希哲，禁区弧的位置上，希哲再推给左边路右边路，安德森席尔瓦，席尔瓦内切 啊。 他呀真的是对抗力量不行， 对，而且他的突破吧几乎也没什么突破， 嗯，他呢就是你觉得他的力量上啊差一些，就是爆发力和这个绝对力量都不是这种他的强项，就在小范围当中看能不能够把球摘出来啊。国安队在中场有一个压迫，但是对方的快速的转移。今天这场比赛呢依然是在越秀山体育场进行，对吧？上一场比赛当中咱们就提到了越秀山这场子本来就宽、你现在呢又人数上处于劣势，人数上均等都是10个人，人数上各少一个人，这空间就会更大。安德森席尔瓦在中路强行突破， 嗯， 对方的6号裴帅在背后犯规，这个球啊裁判其实也可以出示黄牌， 对，严格点黄牌， 嗯，但是呢刚才席尔瓦和裴帅还有点口角，安德森席尔瓦内切把这球拨出来，对方手上先是有一个动作，席尔瓦呢往自己身体的左侧领了一下，对方踢到了安德森席尔瓦的鞋底上，一下把重心踢没了。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啊，也有老兵新传提到这个得送给靳鹏翔一句话，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哎，给了 深圳这边啊， 郜林吧， 是应该是报郜林的一张 黄牌 啊。郜林在场边，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球队里面的这个中方教练组成员了。24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比赛一上来啊有很多的变数，一开场的时候场面上非常的被动， 但是呢，我们依靠一个反击率先破门了，迅速的又在四分钟之后确立了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呢，这个人数优势仅仅是维持了四分钟，金鹏翔一个非常不冷静的这个暴力动作被红牌罚下，场上回到人员上的均衡。现在来看啊，还是四后卫啊，还是四后卫。柏杨打了一个左中卫，然后让刘欢打一个右中卫。国安队传向禁区前沿，安德森席尔瓦拿球推给张玉宁，张玉宁停球转身，左边有空当，推给李磊，看看李磊的传中球，禁区里面席尔瓦啊，李磊这一球呢，想瞄着席尔瓦传没兜起来，被对方在禁区里面解围。深圳队呢反击肯定第一点找阿基姆彭， 找阿基姆彭 毋庸置疑。 哎，这犯规了， 在背后，哎，这是从背后有一个冲撞，裁判没吹啊， 这球是真犯规了， 这是真的是从背后撞倒了阿基姆彭。但是金晶元这位置很好，而且现在对于他来讲，场上的遮挡肯定更少了，这空间特别大。这一次犯规之后，深圳队啊有后卫投诉，所以刚才国安队在后场拿球的时候呢，金晶元没有看着球的方向，而是看着对方的这个中后卫，好像和袁敏成还是说和裴帅啊在说着什么。对方因为被罚下一人之后呢，16号郑达伦现在好像是回到了右后卫的位置，然后把王永珀呢回到了是右前卫。对方现在是一个441，咱们呢是432啊。安德森席尔瓦啊故意一让，想把球呢让过去之后转身再拿，但是传球力量过大，对方的裴帅卡住身位，把球让给了门将张璐。26分钟的时间，1-0，国安队比分暂时领先。 这比利奇要想再调整三中卫，可能就得换小孩了。 对，现在在板凳上呢还有两个中后卫啊，一个是梁绍文，一个是阮奇隆， 他只能换这俩了，但是他可能不太敢，我觉得。 对，这两位呢虽然在亚冠赛场当中有表现，但是这两个人啊面对像卡尔德克、阿奇姆彭这样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前外援前锋，难度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如果这时候你要再打三中卫的话，前场这个人数就太少了，因为没有办法再把前场的人换下来。原来国安的喊着不能退啊，对方卡尔德克想打凌空，接到右路的传中球，一脚横向的扫射，把球呢打出了底线。现在啊不怕卡尔德克去压柏杨这边，因为两个人身高差不了太多，就是卡尔德克现在啊他往左侧去靠近刘欢的时候，他在左侧这个位置上呢还能和阿奇姆彭形成一定的配合，这边就会显得压力大一点。 现在就怕咱们大举压上之后啊，给阿奇姆彭的空档比较大，他的速度啊咱们这整条后防线没有人能够 追得上。 对， 而且呢这就给现在踢右中场的这个高天翼其实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国安队送一脚斜传，张玉宁拿球在准备和11号安德森席尔瓦做配合的时候，助理裁判示意呢，安德森席尔瓦 越 位 了。 就这个球啊，席尔瓦不跑，对方后卫呢也不会往界外踢，所以助理裁判这个举旗示意是对的。你的越位队员的这个启动参与进攻，影响了对方后卫的判断。所以深圳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导出来。现在这个比较难受的是什么呢？对方啊现在是右路频频的起球传中，然后呢这个卡尔德克呢是包后点跟刘欢争高度，但如果打到左侧的时候呢，他和阿奇姆彭两个人形成这个近距离的脚下配合的时候啊，这一侧也很难受，就一边传中一边是走地面。 对， 刚才郑达伦的传球被国安队挡了一下之后，侯森在小禁区之内啊侧扑将球压了下来。 但刘欢是左脚吧？ 柏杨也是左脚。 哦，他们俩都是左脚。 对，所以呢 他就别分左右了。 对，两个人就是刘欢呢可能是不是右脚稍微好一点，往右边放一放。在进攻的左边路，7号阿奇姆彭中线的位置上拿球的时候，面对高天翼，高天翼犯规，也是向阿奇姆彭表示歉意，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刚刚过中线啊，犯规没问题。现在等于是国安队4-3-2的这个阵型呢，西哲在中场偏左，高天翼偏右，小池是打在拖后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对方右边路郑达伦 那些横向的转移，传球出现了失误，高天翼中场拿球，没有反击的机会，回给身后的池中国。小池呢看右边这边金泰妍已经是拉边把空间拉开，也不着急往前走，但是呢这个空间啊拉开必须是要利用球场的宽度、嗯、但是在中路打到了安德森席尔瓦脚下的时候呢，席尔瓦脚下这个护球能力其实不是很强， 他主要这个 一对一他也过不去。 对，我 这边阿奇木鹏抹过金泰妍往禁区里面走，倒三角打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对方起脚动作呢稍微有点慢，张元的打门被侯森啊将球拿到。国安队刚才禁区里面的重心啊都是两个人去加这个卡尔德克去了，张玉宁你看他背身护球的成功率就非常高。 对，这个安德森好像 不太会背身， 对，而且身体好像扛不住似的， 他顶这个后卫的时候呢他顶不开足够的空间、嗯、另外呢他脚底下你现在觉得他速率啊有点慢。张玉宁以一敌三、嗯、啊，人堆里边把球在左侧带出去扣回来转身、哦，还是利用自己的身体的对抗的这个优势，把球呢硬生的给带到了左侧的边线。这时候呢，李磊已经是套上来了，向中间来转。高天翼拿球啊，也是没有太多参与进攻的这个球员了。身后呢，你少一个中后卫，这个、两个边后卫不太敢同时往上压。再、嗯、把球回到中后卫的脚下，刘欢在中场交给池中国。深圳队全队也都回到自己的后场，站好防守的位置。其实这样的话呀，对于国安的防线是一个隐患，就是我们必须把整个的阵型前提到中场，两个中后卫在中圈的位置上呢来回倒脚组织进攻。 对，一旦给到前卫线往前输送，但凡被对方给断来之后啊， 对方的卡尔德克和阿奇姆彭可能直接面对的就是咱们两个中卫了。 就甚至如果你要是起中长传找前锋，被对方后卫头球顶下来，对方这两个外援的冲击力都够咱们现在后腰带上小池这一呛、嗯、 所以说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说就是你要是能大部分拿下第二点来、 哎、 可能对咱们的防线可能是一个缓解。 刚才呢回到侯森的脚下，侯森呢向左边路来转找李磊，对方的郑达伦起跳干扰了李磊的判断，把球呢是让出了边线。其实刚才郑达伦这界外球啊有点没力的意思，在头顶上这球就扔出来了。 对 啊，但是裁判呢也示意比赛正常进行。深圳队在自己的后场交到进攻的左侧，阿奇姆彭，看这边有不断的也有人在场边提醒阿奇姆彭就是左脚啊，要注意他左脚起速的这一下。其实主要呢还是提醒金泰妍和十五号高天翼两个人在这侧的加防。对方右边路45度角斜长传，大范围的转移到进攻的左侧，还是打到阿奇姆彭这边。阿奇姆彭啊，在回交张元，再往禁区的另外一方面来转。李磊头球点下来，西哲池中国再回交，这球有点危险。还好呢，对方也是姜志鹏啊，被金泰妍上抢这一下给晃了。他要先去拿这个点啊，他还真拿着了。 对。 这样露出来之后，国安的解围又是被对手把球拿到，再转移到进攻的右侧。郑达伦右边路再上来送一脚直传到三角禁区里面，给准备打门被挡一下，禁区内还有机会，对方再打，高天翼上来进行封堵，把这个球呢是挡了出去。国安队反击交到进攻的左侧。现在啊，国安队不管是边前卫边后卫还是这个锋线上，我们就是哪条线啊你都没有绝对速度。 嗯， 就以前咱边后卫呢你有一个王刚对吧， 对， 抡起来之后对方后卫追不上。中场呢咱们以前是有这个拿球能力强的球员， 对， 锋线上咱们这几年其实都缺乏这种绝对的速度型。巴坎布有速度，但是他的拿球差一些。对方送一脚直传，国安队这边刘欢卡住身位，阿奇姆彭呢在底线的位置上先把球抠回来，从背后犯规了。 其实这几年啊，其实国安能从国内其他队啊挖一些这个 速度型， 对，没错，还不贵。 其实当年啊有这想法，你看包括像韦世豪是这种速度型的这个前锋、 嗯、 咱们等于用的也不是很理想。巴坎布呢有绝对的这个速度，但是呢脚底下的控球啊他的成功率啊又不是很高。其实以前咱们一直有这样的球员， 对吧？像您那个时代呢， 高峰 谢峰，对吧？ 是真管。 哎，国安队送斜传，找安德森席尔瓦，还是这问题，他靠不住人。如果能够把刚才姜志鹏这个位置靠住，拿到球的话，是很有威胁的。 对， 还让对方呢，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从他的身侧啊绕过来绕前。要到后来一点的时候呢，你看小马丁的这个速度， 嗯， 再往后呢，格隆的速度，就是你总要有这个速度型的球员啊，去冲击一下对方的防线。 那会儿小还大马丁， 对，还有大马丁，也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力，是吧？现在对方在中场利用球场的宽度，国安队这边呢也是退防，真的从控球率角度来讲呢，两支球队差不了太多啊。49%比51%，对方转移向右边路，好球！李磊的上抢，把球断下来，这球裁判 三打三， 并没有犯规。李磊 三打三啊， 没有能够趟过对方28号李元一的第一下上抢，倒回来看西哲，都到后点啊，瞄着安德森席尔瓦传，没有给过去，外围打一脚远射， 高了。 六号持中国的远射没有能够将球压住，西哲这个球呢就是瞄着席尔瓦传的，但是没有过裴帅的头顶。刚才这下、哎、还真的是不犯规， 不犯规。 对方呢郑达伦啊想踩球，结果呢正好把球踩在了李磊的脚尖上。 刚才啊是在对方的半场有一三打三的好局面、嗯、其实刚才如果说李磊能够突破对方那个人的防守啊，这个进球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如果突破了李元一，对吧，这边就变成了你三打二， 两 个中后卫很难受。 你三打二了，你等于你禁区内你就不能再留人，就是一对一的防守了、 嗯、 他肯定得有一个人出来补防，这个 得有去顶拿球的，这个 对， 得去迎着李磊这边， 他禁区内就很有可能变成一防二了。 对方斜长传， 哎呦， 哎，大猴这出来这要稍微有点冒啊，对方把球拿到，还好呢，金泰妍这个球没有失去自己的防守位置啊，干扰了对方在拿球转身的第一下，紧跟着呢倒地铲球，把球铲出了底线。 刚才大猴如果说把这球碰出底线，可能 他呢是没有够到， 他没够到， 对球的落点判断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误差， 嗯， 从手尖上过去了。对方在进攻的左侧换人了，换姜志鹏来发了。前面几个角球都是王永珀发到前点，张宇宁头球蹭出来禁区外，王永珀打一脚远射，打在了池中国的后背上反弹，从另外的一侧球门的右侧弹出了底线。深圳队上半场比赛的第六个角球，比赛进行到了37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是1-0。北京国安队在第10分钟的时候呢，依靠一次反击，由安德森席尔瓦取得了一个进球。但是随后两边各被红牌罚下一人，第38分钟的时间啊，王永珀在进攻的右侧来主罚这个角球，兜起来禁区里面，双方的争抢落点谁也没有能够抢到。后点姜志鹏拿球再往禁区里面，后点给这球给的有点大啊，池中国直接是在禁区边路大脚解围，把球踢到中场，球还是没有抠回来，因为带着点转身嘛，出了边线。深圳队在自己的后场把球呢交给了门将张璐，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收回来要布防。上半场比赛还剩下应该差不多有个10分钟的时间吧，因为刚才那个冲突还是耽误了一点时间，估计能补个2到3分钟、差不多小10分钟的时间，国安队呢要先稳住阵脚 啊，这个1-0的比分呢最起码保持到这个中场结束。 刚才姜志鹏自己也是停球出现了失误啊，停球转身的时候脚下一滑摔倒了，球出边线，北京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右侧来发界外球，找前面的席尔瓦。 今天这个金泰妍这一侧呀 压力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 嗯，一方面呢这边他一直是对着阿奇姆鹏， 对 阿奇姆鹏的速度大家都知道，他的这种冲击力非常强。另外一方面呢，对方这个左后卫啊也是属于在整个中超当中助攻能力比较强的左后卫， 比较强的。而且阿奇姆鹏这特点吧，他拿球转身啊、 嗯、 他突突突他直接就奔你来了， 对，他就是奔着这个防守人去、 嗯、 然后等你出脚的时候呢他在处理， 对，他变向啊在加速、 哎、把球呢趟出去，然后跟你这个 拼速度 杠身体、 啊、对，而且他身体不吃亏啊， 对，他对抗能力很强、 嗯、 底盘也低， 国安队在前场把这球呢回敲一下，横向的转移到了左侧，再交到中圈里面，池中国、高天意两个人呢连续的一脚传球，对方呢卡尔德克往回收了点之后呢，把吉姆彭顶在前面。啊，这要是你如果长时间控球的时候呢，我就打一打反击。 对， 张玉宁确实你看身体非常好，先要对抗， 对， 把球摘出来，高天意中路拿球， 这个地区的传球啊，一定要稳妥一点。 哎，一个挑传身后，安德森席尔瓦想挑传给前插的张希哲，两个人也没有形成默契，挑传的位置呢过深，对方的后卫收回来，把球护出了底线。 这也有朋友说这是典型的倒脚不如控球、 哎、对， 现在咱们这个缺少了两大主力外援之后啊，咱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传接倒脚，但是往前往禁区内渗透的时候咱就特别特别费劲了， 因为你要是打穿对方这个防线啊、嗯、你得有纵深 对 吧，你得有前插这个撕破防守的能力，咱们现在的前锋的这两个人都是还是一定程度上、啊、属于站桩型， 而且这个咱们现在前卫线没有一个你比如像奥古啊像别拉 能突的 能有个人突破能力的，就是你只要是不是两个人来加防一个人，我基本就能过你， 我先过了一个人之后呢就把你的防线全部都带乱。 嗯， 哎，这一次席尔瓦积极的回抢，但是呢从背后踩到了王永珀的脚尖上啊，这样王永珀倒地，裁判也是吹罚了对方前场一个定位球，所以呢席尔瓦也知道这球是自己犯规了、啊、回来之后把王永珀拉起来，但是还真的是就感觉啊他有点软，有点软，对方来发这个定位球，距离球门比较远，得有40多米，但是呢禁区里面这几个高点都上来了，卡尔德克、袁敏成、裴帅，肯定球是打后点，打这几个高点再来摆渡， 哎，后点 头球甩一下到禁区里面， 刚才好像是袁敏成， 袁敏成抢到这个点， 他这个点还是高， 袁敏成啊1米87、 嗯 他这点拿的真不错，国安队反击，张玉宁第一点能拿住，但是脚底有点半蒜，确实这个反击啊不是他的 特点、 哎、第一下呢面对姜志鹏他先拿到了这个点，但是脚底稍微一软，对方出脚就把这个球给捅出去了， 对， 这要是一个速度型的呢他不用去停，他就直接借着这个惯性往前再捅一下，和姜志鹏斜向的，就是你斜着跑我直着跑咱比速度， 对， 把吉鹏换到了进攻的右边路，一个换位之后再倒到右侧，对方的边路起球传中都到后点，头球点回来、空中呢已经出了底线、 不这球也挺悬的、 哎、这球 后点之后应该好像是王 永 珀、 嗯、 把球回做给了中路的卡尔德克， 但还好呢，即便说这个球我们就说没有出底线的话、在空中没有出底线的话呢，刘欢这个位置呢还是干扰了， 还是没失去、 还是及时的收到了卡尔德克的身前，但是这种对方啊现在就是利用球场的宽度起球打后点、然后呢形成一定的转移拉开我们的防线，依靠卡尔德克在禁区里面的高点，43分钟场上的比分现在还是1-0，国安队在后防线，你看后防线啊一遭到对方的压迫的时候，这球呢就等于球权就丢了，转移到中间，28号李元一交给阿奇姆彭，阿奇姆彭啊现在呢发现在右边路这边呢效果一直不太好，又换一个位，换到了进攻的左侧、他换到了就是咱们防守的左侧，换到了就是他自己进攻右侧之后呢，因为他是一个左脚，他会有一些内切， 有内切， 嗯， 有内切，基本上就是要么传球，或者是跟同伴寻求这种撞墙式的配合。 而且现在呢，他一旦有内切之后吧，身后这个郑达伦呢，从后边套上来的幅度就大了。 对，王永珀来这边， 哎，王永珀换到了左边了。池中国，这是一次在后场的抢断。安德森席尔瓦、其实这个球你还不如说你拿下来呢，小池刚才被对方犯规倒地，深圳队继续在进攻啊、国安队这边呢向对方在投诉， 或者刚才那球啊安德森啊， 但是啊这个球你看安德森呢应该就是什么呢，你把球踢出去，阿奇普彭意思是 你安德森的这个转移，你这个转移是你是要进攻，你没有在乎你的队友。 对， 那我为什么要把球踢出去，是吧？就是阿奇武鹏这个也有道理， 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 对，或者刚才这个安德森啊，他不往前打， 对， 因为刚才张宇宁好像也没有往前， 也没有要跑，因为张宇宁这也是看着这个小池倒地， 对， 所以安德森席尔瓦呢，就是他的这个选择的确不是很合理啊，问题现在看不是很大。伤停补时两分钟的时间，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金晶元给的这个补时时间啊，真是不长， 不长， 不长。 要按我说三四分钟， 对， 有可能，真的 怎么也得三，少说是三分钟，因为刚才那个冲突就得有个一分多钟。另外呢，对方的这个红牌其实也耽误了不少时间。进入到了伤停补时，要注意防守当中的专注度，对方右边路传到禁区里面， 哎呦， 危险，对方的扫传，结果呢打到了禁区内，阿奇姆鹏停的稍微大了一点，还好没有形成射门。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禁区前沿封堵，对方再次转移到进攻的右侧，还是郑达伦这边面对李磊，内切过了一下之后换右脚准备打门，对角下来，国安队在自己身，哎呦，这个球 怎么点球了？ 这个球国安队在禁区里面踢倒了对方的郑达伦。国安队啊，就是在这个后卫的动作确实是需要注意，对方其实已经倒地了，你就算是他拿着，没有任何的威胁，他是倒在禁区里面，趴在禁区里面，是吧？他就只是想把这个球呢勾出来，争取有传球，还自己还没有站起来的时候，就在从卡住位置往起站的这一下的时候呢，柏杨 高天翼吧， 高天翼，高天翼想去踢球，从背后直接是踢到了对方的郑达伦。 不过你看看这球，高天翼踢到球没踢到球啊？ 所以呢，国安这边肯定是要向这个裁判在投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还真是看不太清，还真是看不太清。要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介入，但是我觉得这个球呢很难，很难改判。就今天啊，国安队在防守当中，你从情绪上啊，一些防守动作上啊，的确是有不小的问题啊。来看一看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刘威啊，在跟金晶元在沟通，他要去看一下， 他要去看一下， 他要去看一下， 他就看啊，高天翼这下 先没，是不是先碰上球了？ 对， 就这， 他要是碰到球了，这球就应该是一个这个不是点球。 对，但是如果、高天翼确实先碰上球了， 还真碰 上 球，还真碰上球了。 哎，这还真是先碰着球了， 这球可能真不是， 应该就是要，就从这个角度，就是 我觉得不是、 哎，应该是不是， 对， 应该是不是 啊。 不 是 点球、 啊、 是 吧， 哎， 对，因为咱刚才看了一个，就是 咱们从斜身后那个角度啊，看不着， 对，咱们刚才看的是一个局部的这个光、光是这个腰部以下的这么一镜头，就等于高天翼把球踢出去之后啊，他有一个收腿的动作，没有绊倒这个郑达伦吧， 对，就是这个角度啊，正好呢你是能够看到高天翼呢是把这个球啊先从郑达伦腿前踢出去的， 对，哎，但是呢，这下郑达伦有一个稍微有点假摔的动作， 他正好呢要站起来啊，往前抬腿， 对， 这个腿呢挂在了高天翼的这个解围的这个小腿迎面骨上。 不过这事儿啊，真给咱提个醒、 哎， 真的 逃过一劫。 对， 国安队这边， 哎呀， 哎，这球给的质量太差了， 太差了。 给点提前量，张宇宁呢可能就直接往禁区里面来抹了。 这球你最次，你塞张宇宁一脚下、 哎， 但你也不能飞到这个张宇宁的身后啊， 对，张宇宁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办法转身啊，但是给国安队的防线啊敲响警钟啊。这时候呢伤停补时，因为刚才这次视频回看呢又多补了有个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在经纪员的哨声当中呢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依靠着十一号安德森席尔瓦的进球，暂时1-0领先于深圳队。我们看到对方的外援阿奇姆彭啊、卡尔德克啊，还在和金球员进行交流。南志为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上半场球队的表现。 应该上半场，我觉得开局阶段咱们还 真是占据了优势，先进球，然后人数上领先，确实，怎么说呢，不冷静吧，然后导致了人数又均等了。其实从上半场来看，我觉得还可以吧，国安队还可以。最主要一点就是后防线在禁区内基本上能够把对方的重点人给盯住了。 嗯， 我觉得这在下半场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阿奇姆彭、卡尔德克这个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咱们在中场或者是对方的后场，咱们这个传接倒脚的时候啊，还是稳妥一点，真的千万别在中场被人断下来打反击，因为咱们上一场比赛有这个痛苦的经历。 而且呢你看在场上比赛的分布图啊，在对方的30米区域里面只有19%，也就是我们打到对方30米腹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在我们的30米区域里面高达32%。深圳队呢在场上占据了一些进攻的优势，形成了7脚打门、6个角球。到现在为止呢，不错的就是我们的防守还没有出现一些太明显的纰漏啊。下半场比赛，深圳队呢还有金特罗这样一个外援作为后手。国安队这边呢，可能后面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要看一看主教练比利奇如何来进行调配吧。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 嗯， 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准备好笔记，上课。 给孩子买保险啊，我们是建议孩子从出生之后啊，第一张呢是给孩子买一张重疾险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源于现在这个小孩重疾的一个高发，那尤其是一些像少儿的白血病啊，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家庭的营养非常的好啊，家里都非常的宠宝宝，现在有一些非常小的小孩就已经得了这种少儿的糖尿病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心脑血管这样的疾病，现在也是呈现这种高发的趋势。所以我们很建议呢，就是给孩子先买一张这种重大疾病保险。那给小孩买会有几个好处啊，因为小孩第一个他年龄非常低啊，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客群里，小孩买保险他的保费是非常非常低的啊。以一个成人来说，如果是一个30岁左右的客户，他说给自己比如说买一张保额10万的重疾险，那他的保费大概在3000到4000左右啊。但是如果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他的保费可能就在同样保额的话，他大概在1500到2000左右就可以买到了啊。 是不是越想买价格越要 是的，是的，是的啊，跟成人比起来，它的价格是要低的，但是它的保障期间是到终身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儿的重疾里面，往往都会有一些这个保费豁免的功能啊，就是如果在缴费期间，这个投保人他因为自身的这个发生了一些意外呀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然后他离开，他没有办法再续费的时候，其实保险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叫做保费豁免功能啊，就是如果家长不能再缴费了，那我们就视同他后期的保费都已经缴齐了，他就不用再交后续的保费，但是这张保单是依然有效的，那保单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小朋友如果罹患了重疾的话，他现在的保单随着这个保险业不断的深化和发展啊，已经发展了20年，那么他的产品的这个设计也不断的升级，原来我们理解的重疾可能是说孩子必须要得了非常严重的病才能理赔，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中症和轻症啊，比如说这个轻症，比如说小孩可能没有注意，家长在看护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孩子，那比如说10%的这种面积的烫伤，烧烫伤其实它也算是轻症，那像这种轻症其实它也是可以获得理赔的， 这一部分不算是意外险吗？ 现在呢，就是我们的重疾险它的范围会更加的延展啊，像这种高度的一些烫伤啊，我们也是算在这个重疾的范围内的啊，所以我们是很建议第一个是给孩子买一张重疾险，那么随着小孩呢，他进入到这个教育的阶段，我们是非常建议给孩子配备一张这个教育金的啊，其实中国家长在对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上是全力以赴的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我们是非常建议说，你用一种这个科学的啊分期支付的方式给孩子建立一个教育金的一个账户啊，然后呢，您可以分期的把未来想给孩子存的教育金存到这个账户里面，然后应对孩子将来的这种中学呀、大学呀、研究生啊，这样定点的这种刚性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支出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金的一个科学规划的方式，我们是很建议买这两种保险，那等孩子再长大了以后啊，随着他的人生的责任不断的改变，人生阶段发生不断改变，他可以再去配置这种这个养老险呀，或者是终身寿险啊。 那就等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自己去配置了。 对 那像李慧老师刚刚说的，我觉得哈，这个首先要配置的就是重疾险，第二个可以考虑的就是这个教育金。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变化，那是不是在配置保险这个思路上也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去进行不同的配置呢？ 这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怎么去选择保险啊，还是我们的一贯的思路，我们是觉得如果您想给孩子买保险就尽早啊，因为买保险尤其是这个重疾险呀、健康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也就是说咱的孩子必须得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啊，如果说像大人一样，比如我们已经觉得身体不舒服，如果你再想去买，可能你已经需要加费，或者是可能已经失去投保的资格啊，所以是一定是健康体。那么小孩我们是建议年龄越小啊，越给孩子尽早的配上，那一个呢是因为他的保费比较便宜，那第二个呢就是越早的给孩子这个加一道这个重疾健康的一个防护呢，越能够越早的来照顾到孩子啊。那我们是建议这个在10岁以前吧，就基本上把这个重疾呀、还有教育金就配齐啊，因为从性价比啊，还有对孩子的一个保障的程度来说啊，都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 好的，再次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相关解答。儿童保险的配置思路非常的丰富。在这周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和王月将会一一来为我们解答这其中的难点。给孩子配置保险，除了重疾险和教育金优先配置之外，其他的险种如何考量呢？我们明天将会听到王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

继续为大家来转播北京国安和深圳队的下半场的较量。现在呢，深圳队的队员已经进入到了比赛场地之内。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依靠着在第十分钟的时候一次快速的反击，安德森席尔瓦接到了左路李磊的传中，将球呢打在了球门的立柱内侧，然后补射得手。而在随后呢，对方的边后卫24号周鑫又是在一次回防当中在背后侵犯安德森席尔瓦，被直红罚出场外。四分钟之后，金鹏翔也是因为一次暴力行为被主裁判金晶元直接红牌罚出场外。双方呢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国安队暂时领先。另外呢，人员现在是10-10。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南方指导和我一起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大家好。 我也看到呢，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也有球迷朋友开玩笑的说呢，金鹏翔的这张红牌让北京国安队被迫的重新回到了四后卫的体系啊，回到了四后卫体系之后呢，感觉这个防守让大家踏实了不少。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这也是因为对方少一个人之后呢，他的整个的进攻的力度持续性也会受到影响。那男子觉得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因为从目前我们看到呢，还没有进行人员上的调整啊，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会国安队需要有哪些更加注意的环节吗？ 因为上半场可以看得出来，深圳队他两个边路打的非常的猛，传中也是比较多的，这就要求咱们整条后卫线对于这种侧向的防守盯人一定要做到稳妥。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外围，咱们的外围一定要有人，就是咱们的前卫线啊，因为本来人数就少，前卫线你必须得把这个禁区前大禁区前这个空档啊给控制住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两个前锋张玉宁跟这个安德森这两个人在中前场，就是在咱们被动的时候，我觉得在中前场尽可能的要把球给控制下来，来缓解这个咱们后防线的压力。如果说咱们的球打不上去的话，持续让对手给咱们压力，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要看一看这边国安队怎么来去调整吧。因为人员上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呢，就是需要队员在场上可能更多的要去跑动。现在国安队呢在场上这个阵型既然还是4-3-2这个阵型，而在金晶元的哨声响起之后呢，深圳队在中圈发球导到自己后防线的左侧，直接推到了左侧的边路。下半场这个站位呢，就是感觉啊，对方在前场的人员呢，给王永珀和阿奇姆彭还有卡尔德克这个位置变得更随意了，就他们会横向有一些交叉的换位。刚才是王永珀拉到了左侧，他的身边呢是阿奇姆彭，就对方现在这个阵型啊，把阿奇姆彭的位置好像有点前提顶到了锋线上， 对，又好像就顶到了中间的位置。 和卡尔德克呢形成了这个双前锋这样的一个配备，对方斜传，卡尔德克回做一下，李元一倒到进攻的右边路。 看下半场，应该深圳队还是想把这个比分尽快给扳平。 好球，这是在中场池中国的一次抢断，但是呢，你看小池啊，现在在后腰位置上断球之后呢，他也不敢大举的往前前插了。交给安德森席尔瓦，席尔瓦内切用左脚推给张玉宁，外脚背再给席尔瓦禁区里面。你看一对一，他真的一对一啊 没有什么成功率， 对，也摆不开空间。国安队还有李磊前场断球，禁区的左脚西哲往禁区中路，这应该是准备打禁区弧的位置上的给高天翼的，高天翼没有停到。但是深圳的这边啊，卡尔德克也真的是很积极啊，一直跟着高天翼回到了自己的禁区弧来帮助防守，干扰了高天翼的拿球。啊，深圳队把这球断下来，郑达伦又一次突破到禁区前沿，撞墙的配合到禁区里面了，危险，起脚打门，反弹之后禁区内，阿奇姆彭没有打，在第一时间没有打门，对方再打又是被国安队连续两次的封堵将球挡了下来。 轮换吧， 国安队现在有队员倒在了禁区里面。这下呢，应该是对方呢在左路插上的队员啊，一脚重炮的轰门打在了金泰妍的脚腕上。 金泰妍， 这个 这球掰了吧？ 应该是脚腕啊， 掰了一下。 对，我们再看这个 金泰妍呢，因为金泰妍是一个半转身的动作，跳起来去封堵，但是对方打了一个低平球，所以他这个脚呢是属于松着劲儿。 嗯，其实刚才这球应该是姜志鹏， 嗯，对吧？他脚啊是属于呢松着劲儿呢，他以为要打一个高的，他用身体来去封堵，但是打在了他的左脚的脚尖上，这下啊力量很大，就是非常像崴脚的那个。 对， 应该很难坚持了。 而且他刚才的受伤那只脚啊，是在空中， 对， 完全这个使不上力量， 在是一个相对比较松的 对 这个状态，不是发力去顶。另外一方面呢，他是等于是打在了脚的外脚背上，就相当于咱们崴脚这个外翻的这个感觉。 对， 如果打在内脚背上的时候呢， 是外翻， 往外翻啊，这个内侧韧带劲儿还大一点。 对。 不容易出现这么大幅度的这种受伤 啊，要换人了， 哎，换江涛了， 对， 换江涛了， 就是尤其是这种，这个拿球啊，挡这个球过来的方向的时候啊，这容易挤着这个关节腔， 这样这一下掰的挺重啊，让江涛已经热身了，哎，看治疗一下应该还行是吧？还能坚持，看对一。这边张大夫这边呢，向比利奇做了一个手势，竖了竖大拇指。如果要竖竖大拇指的话呢，就是这下很疼啊，问题不大。那可能还真的是一个是韧带不错，另外啊， 他们 绑着脚呢。 对，他们上场之前对踝关节都会有一个保护， 绑着脚做了固定。 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还是能坚持的话，对于国安队的防线是不错的啊。金泰妍一瘸一拐的又重新回到了场上， 但是啊，尤其像这种掰的呀， 就打完比赛之后回去的反应也会很大啊。另外，他的启动可能会受影响。 没错，他的快速冲刺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 而且这次是他的这个左脚，是他在比如说处理球啊，有的时候这个支撑脚，因为右脚是主脚嘛，左脚是支撑脚。关键张玉宁胸部停球，交给身后前插的高天翼，高天翼横向转。安德森席尔瓦和队友做一个撞前的配合，小池这一下给席尔瓦的传球呢太靠近对方的中后卫裴帅的一次上抢，胸部停球把球给断了起来，对方打身后，马上又打到拉齐姆冯这一侧，面对金泰妍注意他的位置，扣回来再回交禁区弧的位置上，有人对上来，这下呢还可以，没有给对方直接起脚的机会。 但刚才高天翼退那位置 太深了 ，因为禁区呢没对方俩人，咱们的后卫足够使了。 对，因为刚才呢禁区里面就卡尔德克，阿基姆彭是属于突破完了之后回传的那个。 对， 对方在中场14号张元啊，向左边在转移的时候被挡出了界外，殖民队前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左边路45度角兜起来往后点给，这球力量有些大。西哲呢转身的解围打在了郑大伦的腿上，弹下来，西哲把球重新控在自己的脚底下，在中场高天翼，哎呀，这个球呢是假动作，已经骗过了对方的防守，敲给左路的西哲，但是传球这下劲儿大了。这个传球如果给的力量好一点的话，他往中间啊，这个假动作看着一眼，把对方已经回收的两个人全都给晃了，这个国安队左路是一片开阔，但这个球呢没有能够把球很好的输送到队友的脚下，就有的时候在场上这个处理，就是你给的这个提前量和给脚下时机的选择非常关键。 对，而且有时候啊，你还得看这同伴的速度。 哎，这个球危险，到禁区里面，西哲后边有人啊，转身一脚解围，把球踢出了边线。对方现在就是比较坚决的抱着进攻的左侧来形成传中，因为金泰妍他这脚掰了一下之后呢，他的急停急转。 可能 会有一些影响， 对， 尤其是左脚发力的时候。 不过好在他那侧不是阿基姆彭了 啊，对方再往禁区里面给，解围一脚，国安队把球断出来之后，西哲轻轻的搓给六号池中国反击的机会，小池推到左边路，没有看右边这个安德森席尔瓦的位置，张玉宁这球转的不错，席尔瓦外脚被停下来。再交给禁区里面，哎，这个球啊， 又传到了身后， 传给了前插的池中国的这个身后。其实呢，也可以打一脚， 小池这一个前插把中后卫其实给带开了， 你往里往横向再带一步的话、 嗯、 起左脚能打门， 本来就是一个左脚的主角，因为这一下呢内切完了之后已经把对方的这个后卫倚在了身后，对吧，把姜志鹏给晃了之后呢扣进来，裴帅上抢的时候你再拨一步可以打，还是显得信心啊不是很足，因为几次一对一的突破之后呢都被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对方姜志鹏助攻到前场回交一下，张远往右边路来转，国安队这现在呢全线都回收到自己的后场，把球断下来，张宇宁背身护住皮球，对方的前场反抢当中袁敏成犯规，国安队快发定位球被裁判给吹回来了，认为这个球呢要放在刚才犯规的地点，稍微的有一点偏。那感觉啊，今年就是对于这种快发定位球，发球的地点，裁判都很苛刻。在中后卫的位置上，26号，柏杨把球回交给侯森。到现在为止，53分钟的时间，国安队还是1-0领先。可以说后防线上呢，柏杨今天首发出场啊。到目前在一对一盯防卡尔德克的时候、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 嗯，有一点啊，像打山东泰山的那场比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就当我们要踏踏实实收回来防守的时候呢，还能够盯住对方的重点人啊。对方斜长传找金木鹏，刘欢头球点下来，李磊希望把球扣住，不让球出界，但是球还是没有能够停住，没有能够停回来。球有一个反弹，李磊呢用右脚去勾的时候球已经出界了，对方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哎，这个郑达伦这个界外球啊确实是 终于吹的了， 哎，确实是这个发的，就职业球员不应该出现那种问题，是吧，球还在头顶上，甚至没有过头顶的时候呢把这球就扔出来了，应该发这界外球 应该是脑后， 对，双手经头上，对吧，到胸前，你不能说在这头后边直接手腕一抖你球扔出去了。对方斜长传啊，45度角掉禁区里面找卡尔德克被解围出来，在中场对方将球拿住转移到右边路郑达伦的这一侧，完了这边呢张玉宁安德森席尔瓦都收回来，现在这个阵型安德森席尔瓦收到了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来帮助身后的这个金泰妍，等于有点像4-4-1了。 嗯，而且咱们在防守对方边路传中的时候啊，前卫线一定要收回去。 嗯， 你看这个西哲已经收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了， 对方右边路下底，这个球的传中球呢， 他好像没抠，没抠回来， 对，没兜回来之后，反而奔着进门柱去了。大猴注意力很集中啊，一个飞身侧扑在前门柱呢把这个球是扑出了底线，但是好像裁判员还是示意呢这个球是在空中出界了，对吧，这球是出界 了，先出界了 球门球，对方的七号阿奇姆彭卡尔德克包括王永珀都来压迫咱们的这个球门球，15号高天翼护住球自己带球往前推进，对手的28号李元一把球踢到了高天翼的腿上，但是裁判员啊是示意这球是国安队的界外球，那这球真的好像是蹭着了高天翼。因为高天翼是一个高速带球推进，金晶元啊离得有点远，发展到进攻的左侧的时候呢，又是一个背身嘛，不是很清楚。国安队在进攻的左边路。这是李磊通过下底准备传中，对方的袁敏成把球呢挡出了底线，国安队今天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看看角球由谁来发吧。到现在为止呢，北京国安队这边进球最多的球员呢是张玉宁的8个进球，但是今天呢是由安德森席尔瓦完成了一粒进球，还是西哲来发，看这个点怎么样。57分钟的时间，北京国安队1-0暂时领先，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角球，兜起来到后点，对方的门将张璐双拳把球击出，安德森席尔瓦他一扛啊他就倒地，这个确实有一点不太像一个中锋，但是还好这一次呢金晶元是给了对方一个犯规，吹罚了袁敏成在背后冲撞，这个定位球位置不错， 中路禁区弧向外，大概距离球门应该有个23-24米。 对， 嗯，中路稍稍偏左一点点。 谁打呀？ 这个位啊，27米多，就感觉不像，就感觉离这个中圈弧没这么远，是吧？他量到了这个中间门将站的位置， 嗯， 但这个位置上啊，真的进入到了高天翼的射程。这个位置高天翼发可能是不是比西哲发要更好一点？ 刚才也是高天翼马的球， 嗯，来看一看，58分钟，北京国安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前场直接任意球的地点，中路稍稍偏左一点，27.1米啊，这个官方给出的数据27.1米。对方四个人组成人墙，这四个人的人墙啊，平均身高在1.85米以上，还是比较高的。但27米呢，有足够下坠的空间。直接打门，打了一个远角，有一个低平反弹，对方的门将侧扑，但是球呢是偏离了球门的门框。高天翼这个球呢，没有选择绕人墙打近角，是走了一个低平的，从远端对方人墙的最左侧的这个人身侧绕过去。 不，这球就算中球门的话， 对方门将也能够控制住， 对， 是吧？因为这个球呢，他其实是想偷张路一个，就是偷张路一个提前移动， 对，看看张路能不能往近角先移动一下， 嗯，对。但是张路的这球，因为首先他没有动，然后另外呢，皮球反弹之后，其实也是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了。球出了底线，北京国安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次射门，也是全场比赛打到目前的第5次打门。对方长传找阿奇姆彭，柏杨头球将球解围出了边线，他在正面高空球第一点的控制现在还是不错， 对， 没有给对方太多的第一点。而且今天呢，他的第一点的拿球啊，不像说山东像费莱尼上来之后利用这个大身体能够非常好的把这球控制住。国安队中场拿球，小池外脚背，席尔瓦停得不错，外脚背再一蹭，自己没有选择前插，而是和张宇宁形成了一个交叉的换位。张宇宁换到了进攻的右侧，往禁区中路给， 这球 传在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对，是想给高天翼还是想给安德森吗？ 就是如果给安德森呢，是传到了安德森席尔瓦的身后；如果说给高天翼呢，传球又有些大。国安队池中国这边上前把球断下来，给直塞高天翼拿球，第一下没有停好，但是还有。再给对方的禁区里面解围出现失误，张稀哲往禁区内领，左侧低平往门前给，没有能够扫进去，对手将球挡出了底线，也是在禁区前沿啊，几次处理球呢，稍微有一点这个球磕磕绊绊啊。高天翼第一下没停好，高天翼第一下停好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摆出来一个空间打门了， 对， 被对方给干扰，传球呢又是打在了对方的后卫腿上反弹，是传给右边玉宁的球崩到了左侧。国安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李磊和张玉宁站在了终点，李磊去给张玉宁做掩护的，打到了中路 啊，离守门员太近了， 太靠近门将，对方的门将是快开这个手抛球啊，这 直接 一个横冲， 对，直接找阿金姆方。 其实国安的刚才啊是2防1，但是头球这一点呢，反而是把球点给了深圳队，找到进攻的左侧。21号姜志鹏带球向前，安德森席尔瓦积极的回追把球断下来，但是席尔瓦确实你看他干迈腿啊，不往前走， 蹬这两步蹬不起来， 对，没有把这个身体悠起来。对方右边路起球传中到后点，胸部一停，起脚打门，球进了，这是卡尔德克。国安队呢下半场比赛还是在后点漏人了，第61分钟的时候对方的传中球， 这球咱禁区内人不少， 27号卡尔德克呢还是依靠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在禁区里面胸部一停，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打门，就国安队呢四个人收的太靠近中间了，把身后后点这个完全给让出来了，卡尔德克胸部一停，在等金泰妍上来封堵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球金泰妍他身前没人，金泰妍而且他的同侧的中后卫也没人，你看这球， 对， 金泰妍应该往回收收，应该往后收收，你看 冒过了他的头顶， 对，他要再往后收两步的话，这球没准他抢先能把这球给放出去， 而且啊他如果再往回收这两步呢，他起跳的时候卡尔德克呢不能胸部停，卡尔德克呢可能就会选择比如我头球直接攻门啊， 对， 但是这球啊，卡尔德赫要直接拿头攻门的话啊，点又有点低了， 对，他就不太好去处理了。所以还是在禁区里面盯人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防守的漏洞，卡尔德克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0粒进球，也是对方下半场比赛的第3次打门。62分钟的时候，深圳队呢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1-1平，而这时候深圳队啊是换下39号王永珀，换上10号外援金特罗， 这 哥伦比亚的国脚啊， 这看着要 拿下比赛的意思， 对，要拿下3分。 所以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讲，这个困难呢就出现了。对方呢在进攻端啊又增加了一个非常有拿球能力、有进攻组织能力的球员。卡尔德克也积极的回抢，国安队在反抢当中，高天意犯规了，在背后踢倒了卡尔德克。而国安队这边现在呢也缺少这个变招的能力，在板凳上如果按照主教练比利奇的这个正常的轮换呢，就是王子明可能是不是和安森席尔瓦有一个对位的换人， 或者朴成、曹永 静，朴成换曹永静，这两个上去之后呢，但是现在你看要换谁，因为在目前的场上情况来讲呢，今天西哲的状态也不错，小池、高天意都还可以，是不是就是在金泰妍的这一侧啊，他的这个脚伤会考虑做出一些调整。金泰妍呢刚才又是回追的时候把球踢出了底线，对方的角球在自己进攻的右侧。这国安队刚才啊也有在进攻当中几次威胁的机会，下半场比赛攻上去之后反而呢是被对方打了一个转换，开到禁区里面头球攻门危险，侯森飞身把对方的头球，卡尔德克非常有威胁的这一次射门呢扑出，在摆渡的时候裁判员是吹了越位了。卡尔德克头球的这个攻门被侯森双拳在禁区里面击出， 也是越位， 哎，因为这个打在了卡尔德克肩膀上， 这点还低了， 因为 阿奇姆彭 在越位的位置上啊，往门前去干扰了侯森的扑救。 对， 国安队在自己的禁区内来发定位球，65分钟的时间，1-1的比分。其实呢，还是咱们上半场比赛的时候说的那个话，在我们取得比分上领先以及人员领先的时候呢，这个局面啊没有能够把握住，对吧？那个时候你要是多打一人，给对方的消耗是不一样。 没错，还有。这确实咱们这个传中的侧向防守咱们出现了漏洞， 对方在进攻的左侧边线内切回交给金特罗，金特罗在禁区弧的位置一定要有人去对他，横向一波外围有打远射的机会， 哎呦这球挺飘啊， 侯森的双掌将球挡出，抽了一个正脚背啊，感觉这个球呢有点像那个电梯球一样有点横着晃，所以侯森也不太敢拿，向右侧移动了一步之后呢，再向左侧把这个球是扑出去。 现在就怕这种球。 张玉宁拿球的时候被对方断掉，还好李磊和六号池中国两个人的加抢，从金特罗的脚下把球断下来，送斜传转移到张玉宁的脚下。玉宁在左侧，国安队这边进攻是三个人。 啊，玉宁没劲儿了吧？ 但是他呢，显然是没劲儿，脚底有点拌蒜， 有点拌蒜了， 是不是有点抽筋儿？倒在了对方的禁区里面。 三天一场，确实这个赛程是比较密的， 而且他本身啊，他就是一个大中锋型的，他踢着就费劲儿。 对， 这几场球他应该都是几乎踢满了全场， 而且在中间场他消耗挺大的。 嗯，这一晃呢，可能腰也是又摔了一下啊。对方刚才这脚正脚背的抽射啊。这球是真是不转啊，吃的部位很准，真的是没转， 他还有点这个飘， 对，兜起来之后这不转的球啊，它会在空中有点横着那种晃动。大猴这下呢还是反应很快，双拳将球击出。国安队现在的确缺乏这种反击的能力。10号金特罗大范围的转移交到进攻的左侧，姜志鹏兜起来 争抢落点，第一点下来，吉姆彭拿球，没有让他转身，金特罗趟一步起脚再打，被15号高田毅利用身体将球封堵下来。现在对方呢形成了围攻之势啊，45度角再传，这脚球传差了啊，直接是传出了底线，国安队的球门球。金特罗呢刚才也是想闪开空当打门，但是国安队对于他这一点在禁区弧的位置上的封堵还是做得不错。但是同时呢，李元一是有脚远射的，就金特罗在这位置上一旦压迫了我们中场球员啊后腰这个位置上的位置，李元一他在插上的时候咱们这就很吃力了。 对，咱们的中场还得回到后卫线进行防守。 对， 所以说这个禁区前呢就需要有人来控制住。 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小徐八戒也在说到，是不是比如老朴啊换下一个前锋加强一些中路的防守，打成一个4-4-1， 那就除非那咱们就是先以防守为主了。 张玉宁投球点给西哲，力量稍微的大了一点，但是西哲呢还是抢先捅了一脚捅给身后的队友。右边高天翼这边有空当，打到进攻的右侧，塞斜传给过去，看玉宁面对对方的防守扣过进去里面，起脚打门，球进了，漂亮！张玉宁的个人能力，左脚将球送进球门的近角。第69分钟，国安队2-1将比分再一次超出了。这个真是张玉宁的个人能力。 嗯，而且刚才高天翼这脚传球啊，也给张玉宁创造了1-1的机会。嗯， 打到禁区之内，1-1，用右脚内切一步骤扣回来，左脚没有做任何的调整，直接推了一个进门柱。 他这球过的吧？他还不是像咱传统意义上的往里一拨，然后一扣，他真不是扣，他是拿脚啊，有那么一个回旋的一领。 嗯，传到了对方的身后之后，外脚背往前一趟，轻轻往回一敲，倒在了左脚上之后呢，这个距离控制的又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你看这球啊，你看他这么一领，他还真不扣， 他有点是就是因为他往右边摆这一下呢，没有摆出特别大的这个空间来。 对， 他等于自己重心啊就在球上边，脚弓内侧轻轻一敲， 而且他的左脚这一下啊，你看其实身体重心已经失去了。 哎， 然后在身体重心失去的情况下，拿左脚是推了一个进点。 嗯，就是在这个时候的一脚抢射。 对， 而且呢1-1面对的袁敏成啊是担心张玉宁啊内切之后右脚打这一下。 对， 所以呢虽然说玉宁右边往内线拨这一下的时候呢动作不大，但是呢袁敏成把重心挪过去了。 对，而且这个打门的一瞬间啊，其实张玉宁身体也扛了一下。 现在2-1将比分领先，对方在左路望禁区里面给卡尔德克点球点的位置上很危险的一脚扫射，没压住， 这球漏人了。 嗯，这脚低平的传球啊，真的是现在对方是外援攻击三叉戟，对吧？阿奇姆彭、卡尔德克两个人一前一后，身后的禁区弧的位置上呢还有金特罗。这时候我们看深圳队一下换两个人，换一下16号郑达伦，换上2号叶里江，换上2号叶里江。另外呢，还要看这是换下14号张元，换上的是谁啊？换上的8号，应该是戴伟俊。 其实下半场我们看这深圳队这么一变招啊，这一变这个人员的位置啊，我觉得阿奇姆彭作用倒没发挥出来， 就是没有把阿奇姆彭的这个突破在边路这个突击力展现的那么的明显。 如果说国安队要是压着深圳队踢，给他拿到中路没问题。 嗯， 现在就等于是深圳压着反踢，他在禁区前啊想利用速度过人很难， 就给他的这个突击的空间变小。 嗯， 那这一次对角打到了进攻的右侧，这是阿奇姆彭的特点。右边路有一个空间，面对刘欢的防守，倒到左脚往禁区中路给，起脚打门，金特罗的射门又是被侯森神勇的扑出。今天大侯的状态非常好。 嗯， 但是要是让对方啊这么总来回来去的打，也很悬， 难免不出错误。 哎， 金泰罗呢跑了一个禁区弧的位上，国安队这边没有人了，但是大猴呢还是注意力很集中，将球挡出底线，角球打进来，第一点解围出来，国安队所有的队员十个队员全部都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面来参与防守，把球解围出去。对方换上这个戴伟俊呢，大家也一直其实对他很期待的一个球员是吧，当时一度是希望他加入中国国家队。对方打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又是二抢一，还是李磊在背后把球断下来，池中国背身拿球，对方在中场形成抢断，李元一背后犯规。比赛踢了73分钟，现在场上比分是2-1，北京国安队呢现在依然是暂时领先于深圳队。国安队这边呢 要换 37号曹永静要上，另外呢29号江涛也要上，江涛上的话可能是不是就是对位换金泰妍，曹永静呢是换下安德森席尔瓦。那这样的话就像刚才咱们球迷朋友所说的，应该是是吧，换成441，把玉宁留在前头，然后呢身后留一个曹永静， 因为咱们现在领先了， 嗯， 刚才是1-1， 对，但是呢曹永静上来之后啊，我倒是觉得他比安德森席尔瓦在这个位置上呢更有威胁，因为他有速度， 对， 他能突，就一旦对方压上来之后，他要是和玉宁做一个支点，给他一些空间和机会，他要突上来，对于深圳队的防线可能压力更大。国安队呢也是调整两名队员， 主要咱们看看曹永静的位置。 嗯，国安队后场长传打到禁区前沿，对方呢是头球解围，裁判示意玉宁在前场的越位。 哦，还真是441。 嗯，曹永静打了一个右边前卫，右中场后腰这个靠右的位置上呢，现在是15号高天翼。 高天翼靠左是、 哎、靠左是小池啊、左前卫是西哲。 嗯， 今天啊，李磊在左路这个防守打4后卫之后，他这个位置非常好，是吧？该往中间收。去加对方的这个阿奇姆彭也好啊，去加卡尔德克也好，和后腰防守当中做的配合很好。另外呢，上抢这一下非常的凶悍。柏杨上抢在背后放倒了阿奇姆彭。柏杨对阿奇姆彭呢，如果要是一对一对子儿，他这身高啊，脚底下比较吃亏，所以在背后呢，动作不大的犯规也还可以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2-1，对方呢也是要换人，要换下姜志鹏，换上29号郜林， 这是要放手一搏了。 对，换下一个后卫，换上一个前锋。那现在他这个阵型呢，看看是不是就成了3-3-3了，或者说呢，把阿基姆彭啊再往边上拉一点。 对。 把郜林和卡尔德克顶在锋线，因为的确阿基姆彭在锋线上的时候呢，不如他在边前卫那个时候的威胁大，是吧？深圳队在前场来发定位球，10号金特罗和8号戴伟俊两个人站在球前一波，金特罗直接往禁区里面来兜啊，柏杨头球解围出来，对方在中场再回给金特罗，张玉宁上来也干扰，戴伟俊进攻的右边路。准备要下底，小池倒地放铲，干扰了一下对方在起球的时候呢，4号李磊放铲把球挡出了底线，连续在这个位置上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放铲将球解围。戴伟俊来主罚这个进攻右侧的角球，开到禁区之内，侯森非常轻松的出击把球拿到，这个球呢球速比较慢。戴伟俊呢和国安那边的这个何振宇啊都是曾经效力过这个狼队啊，但是今天何振宇和杨帆啊两个人是没有进入大名单，对方袁敏成这下啊有点被张玉宁啊冲的有点慌了， 刚才是俯身想拿头破坏、 结果没顶着啊，然后呢不太敢用头了，对吧， 他往回给门将这个球，其实可以头球点回去，又怕玉宁上来抢，头球力量不够啊，选择用脚，这样张路只能是开大脚。国安队现在要保证就是中场这一条线啊，四个人的位置经能要不丢，不能让中场对方非常轻松的起来找前面的阿奇姆彭。那郜林现在顶的相对比较靠中路，对吧？他打一个中后卫，然后呢，靠近左边的是阿奇姆彭，右边呢是这个卡尔德克。 对，这郜林一上场啊，这个阿奇姆彭打边去了。 对，他现在等于其实就是像咱们所说的嘛，三三三了。对方起球往禁区里面给啊，直上直下的球呢被侯森轻松的拿到。他现在等于就是放手一搏，把我的进攻的球员都堆上去，而且呢也知道现在呢国安队的就是锋线上队员的体能在下降的情况之下，反击的犀利程度啊不是很够。 对，而且咱们前头现在就张雨宁一个人了， 哎，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三个后卫呢 够用 了，觉得也够使了。 因为这场拼到现在啊，大家体力下降是很快的，他在后卫线上其实还是调整了几个人。 对， 那戴伟俊上来之后呢打中场，哎，头球回交给张路，张雨宁在顶，对方呢是二号叶里江，现在等于是二号叶里江、袁敏成和裴帅三个人呢打后卫，然后呢李元一拖后，戴伟俊和金特罗两个人呢负责进攻的组织，拉左边的是阿奇姆彭，右边这个位置上呢就应该是卡尔德克，或者说呢就是看阿奇姆彭的位置，是吧？他有的时候呢跑动的这个空间更大。左边路阿奇姆彭回交一下，应该是金特罗在中路跟进，再给到左侧的阿奇姆彭。江涛面对阿奇姆彭的防守晃动扣回来，不给传球的空间，手背在身后啊，这个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所以到现在为止呢，阿奇姆彭这一侧一对二被曹永静啊，对，这被高天翼把球呢是给断下来。曹永静在左侧边线要起速，一对二的形成突破呢，把球打在对方的脚上，弹出了边线。国安队前场右后场右侧来发界外球。 刚才江涛在底线这个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 哎，位置站得很好，很稳，不着急出脚，没有吃晃。 对，而且等到同伴来夹击， 把对方的这个位置呢就顶在这个底线的位置上，让他没有办法转身。 对，顶着顶着这个阿奇姆彭就成背身了。 国安队在中场啊，高天翼上抢撞倒了金特罗，对方在前场来发定位球。比赛呢打了8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2-1。第10分钟的时候呢，安德森席尔瓦为国安队破门。下半场比赛呢，对方是依靠卡尔德克的后点胸部停球转身的抽射，将场上的比分扳平。而在第69分钟的时候国安队依靠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张雨宁禁区之内扣过防守，左脚推射，再一次将比分超出。刚才呢是对方的郜林也不希望球出底线，不给国安队的球门球，将球铲出边线。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李磊啊，今天其实今天这两个边后卫都很累，这个少一个人嘛，本来球场就宽。上半场第14分钟，对方罚下一个，咱们第18分钟呢也罚下去一个。李磊大力发界外球，对方头球点下来之后，小池的解围，高天翼直接，哎，这是比较稳妥的方式啊，先把球抡出自己的半场。 对， 曹永静拉到右侧边线站住位置，这样呢可以让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形成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个防守位置，站住位置之后对方的机会啊空间也不是很大。金特罗回交一下，现在金特罗呢作为进攻的主要的梳理者，拖在后腰的位置上。戴伟俊现在啊是打一个有点像这个右边边前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西哲漂亮摆过防守，给身后曹永静再推，张西哲插到禁区里面，再给身后的曹永静倒地。这个曹永静啊，这个球不应该去倒地直接铲。国安队还有张雨宁起脚打门，没有能够将球压住，球呢是打出了底线。 但是这个球啊有越位的嫌疑，说实话啊，给曹永静这一下， 曹永静这下 哎真不越位， 真不越位。 曹永静再推给西哲，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西哲再给到后点曹永静的时候呢，曹永静是想选择直接凌空，没有能够打上，跟进来的江涛倒三角交给玉宁，玉宁这脚打门啊，要打在门框里 就有戏， 张璐啊也真没辙，就已经只能是站在原地了。 而且刚才张玉宁这脚禁区外的打门啊，这控制的还是不错， 这个部位吃的也很正。对方打到进攻的右侧，二号叶丽江在回交，戴伟俊再拉过来往禁区里面来突的时候呢，国安队这边倒地放铲。 你别说这戴伟俊挺能带啊， 哎，他是真的是很喜欢在这个位置上啊形成突破。 为池中国， 池中国要早出球，在人堆当中还在带，对方的28号李元一倒地放铲，铲倒了池中国。 这球应该给牌了。 这球呢，裁判呢是要等，等这个视频助理的介入啊，因为刚才呢对方的传中球啊是打在了国安队防守队员的手臂上，国安队回来倒地放铲的时候呢打在了手臂上，应该是高天翼。 那屁股， 这个球啊打在高天翼屁股上之后呢，他这个手就算如果算是蹭到的话，这个也不吹点球， 也不吹， 哎，按照现在的规则应该不是点球，因为他是属于背身没有看着这个球的来向，而且球打在自己身上的反弹。国安队长传打到对方的禁区的左路，还是依靠玉宁的身体把球控制住，塞一脚斜传，哎呀， 急了， 曹永静这球急了， 太急了，这球已经没有打门的角度了，这球应该是直接往回领把球控制住。 这球在禁区里边你一扣一转身，对方这个中后卫裴帅不太敢动， 对， 而且玉宁已经拉到了右边了， 没错， 你要真是能转过来推一个后脚，张玉宁就是推空门， 对， 还是曹永静呢 太急了，这球我觉得， 哎，刚刚上场啊，可能也还是希望赶紧依靠他的这个体能，依靠他的身体的优势呢，想要帮助球队建功。那西哲刚才这脚直塞啊传的还是很精准的。84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还是2-1，北京国安队呢依然是领先于深圳队。今天锋线上的两名球员啊先后都取得了进球，要看一看最后的时间啊国安队的防守的专注度。对方倒到进攻右侧，这边开阔地边路传中禁区里面，好球啊，刘欢抢到这个落点第一点头球把球解围出来，二点玉宁呢顶了一下，他收回来再顶呢已经就没有人了，前面没有人了。对方还是利用宽度右边路再起球传打在了李磊的身上，国安队在后场把球控制住，十号张希哲拿球趟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还在脚下控制，一个对角摘了出来推到左侧给曹永静，曹永静呢往中间带人缝当中挤过去 啊，刚才没带好啊， 没有能够把速度带起来， 对，而且脚底有点搬蒜， 对方这个二号叶丽江啊手上有一个小拉拽，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干扰到曹永静的这个重心， 对， 没趟起来， 他等于向内过了第一个人之后啊，如果说直着往前 趟 球给 趟 好了， 哎，再往前啊趟个1米多，叶丽江还真不敢伸手就拽这一下啊，你这一拽关门关不上嘛，你被他起诉了那就很危险了。好球，1-1把球断下来，看看反击的机会，左边路呢有没有空间，没有，打到进攻的右侧边线，张玉宁禁区之内调整扣回来再用右脚 啊，没有摆脱了， 哎，这一次啊袁敏成没被玉宁的这个连续两晃开， 对， 但玉宁这是没劲儿，他要是说再早个10分钟脚底下还有劲儿能蹬着一步往回内扣，扣到左脚这一下的时候啊，你看他用右脚脚弓内侧想往前领的时候呢没往前趟， 对，或者是他往里扣这下啊，稍微大一点， 哎，就左脚呢扫一下就行。 对， 国安队现在在进攻的右侧啊，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跟曹永静说了什么啊？但刚才呢，高天翼这次上抢1-1，从金特罗脚下完成抢断，还是很精准。禁区里面。87分钟的时间，禁区里面的点怎么样？是不是要直接给啊？张玉宁过来来准备一个战术的角球，交给玉宁，角旗区来控制，想造成对方的这个失误，没有能够打到腿上，但是呢，对方传球也失误了，被国安队在前场把球又反抢下来。哎呦，这个球危险，被对方断掉。国安队现在呢，前场队员有点跑不动，退不回来，后场呢，且战且退吧。 不给对方传中的空间。29号郜林中场拿球，横向的转移交到进攻的左边路，给找金特罗脚下，金特罗直接起高球到后点，柏杨头球蹭一下，球还在对方的脚下，再往中路给，又是国安队抢到这个落点，头球解围出来，哎，这是铲到球上， 对， 干扰了对方的往前趟这一步。李元一啊也是趟大，金特罗还有外围左脚拉弓放箭，危险，打在球门的横梁上， 这就差点成一个世界波呀，真够远的，刚才 球还在脚下，金特罗扣回来，再传向门前，通过对角，国安队把这球呢解围出边线。金特罗这个左脚啊，还真的是有危险， 对，真有数。 对方呢连续形成围攻，再倒到进攻的右侧，二号伊利江再回给金特罗，再敲到右侧底线的位置上，对方的传中，头球攻门，哎呀，被对方围攻当中，头球攻门被对方呢再一次将比分扳平。这是戴伟俊啊，是吧？右边刚才应该是，看看是不是卡尔德克的投球过门，右边应该是二号叶里江的助攻， 对，他的传球， 他的右边路的传中球，形成连续的这个边路的围攻。再来看一看中路的包抄呢，是不是还是卡尔德克啊？是不是还是卡尔德克？还是28号李元一？刚才外围这条远射质量很高，打在球门的立柱内侧弹出来，国安队的防线啊就有一点被这条远射给打乱了。应该是李元一吧，应该是李元一，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上，卡尔德克呢前点，李元一在前点先抢到，中路啊漏人了，没盯住李元一的前插。 对，而且这球啊，你看柏杨的位置， 哎， 稍微有点靠前了，他应该再往回收一点，他要再往回收一点，这球能争一下， 至少你起跳呢能干扰一下对方。 对，他这球离这前头的。我们看是谁，是李磊还是谁，不 应该是李磊，这点太近了， 曹永静 啊， 曹永静盯的是阿基姆彭，他离这个点太近了。 国安队在进攻的左侧啊，西哲想直接形成突破，被对方把球挡出了边线，国安队还有前场来发击外球，李磊兜起来，这个球呢落点不好，禁区里面咱们也没有人。你看对方的进攻呢现在就是人数的优势很明显，因为他有足够的前场的攻击型球员。阿基姆彭在左边路，再交到禁区弧，戴伟俊想要从中路强行突，这应该是谁抽筋了？是不是刘欢？好像是大腿的后侧肌肉啊，也有一点问题。国安队呢两次领先啊，非常遗憾，两次被对手都是右路的传中球打到中路，第一次是后点，第二次呢是打到了中路，把球呢是。打进球门，高天翼吧， 好像是高天翼， 高天翼应该是球抽筋了，可能是大腿的后侧抽筋了。 高天翼也打得多， 因为今天拼得很凶，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但是因为高天翼的倒地呢，还需要再补一点时间。看看国安队这边，其实这时候你这个你可以上朴成啊，可以上朴成。高天翼今天啊，这中场拼的真的是非常凶。高天翼现在如果要是下来的话呢，中场可以上朴成，你也可以上王子明，但是很难说现在这个时候啊上一个年轻的中后卫。今天呢，对方在后腰位置上李元一啊，这个状态也很好啊，一下上俩。一下上两个人，一个大脚开到前场，张玉宁在抢对方张路和中后卫啊。国安队这边啊，现在场上的高天有点跑不动啊，要在这个时候呢，李磊这个球呢，这是李磊啊，是想犯规对吧？换人的，其实啊，球员应该前场呢，就刚才玉宁拉一把其实比较靠谱。但是这一下李磊的滑铲到了对方的卡尔德克啊，动作看起来很大，但是其实呢伤害性倒还行， 还好。 卡尔德克也知道李磊飞过来， 让李磊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时候国安队完成两个换人，换下高天翼，换上的应该是朴成，另外换上王子明。但是王子明这边呢，要看换下谁，是不是 王子明那就应该 换张玉宁， 换张玉宁了。 正常的话呢，应该是换张玉宁。所以国安队这边啊，换西哲，西哲下场换上王子明。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最后的这个时间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对方开定位球，越过了郜林的头顶，球奔着脚旗区去，没有出底线，这是一个后场的接外球。我们面对山东泰山的时候呢，就在最后的时刻，对方中后卫贾德森啊、抓住了定位球的机会，大举压上的时候呢，将场上的比分反超了。那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讲呢，也是需要在最后伤停补时的这个时间里面保持防守的专注度。 对，现在离补时可还不到一分钟。 后场的界外球下来，国安队这边李磊再把球往中前场来端，头球点下来，朴成、王子明形成反击， 看远端了， 远端怎么样？朴成拿球， 好球， 交给张玉宁，张玉宁禁区里面起脚打门， 哎呀， 哇、哦， 这球张玉宁啊，打了一个近角，但这球近角张璐已经封上了，这球要打远角， 玉宁啊也是跑不动了，所以呢，在禁区线的这个位置上就选择打门了。这球如果打个低平球可能就更有威胁。 对， 国安队进攻右侧的角球，朴成来发，朴成来发，是不是直接要往禁区里面来兜了，兜起来争抢落点，卡尔德克头球解围出来，北京国安队在前场，高天翼把球反抢右边路，哎，自己脚也有点半蒜，但是球还没丢，还在脚下控制，再到左侧的脚旗区， 曹永静， 曹永静，曹永静这个球其实可以在这位置上、争取你制造一个脚球，是吧？ 或者脚球，或者啊，别往斧头里钻、就是 回敲一下、 对，领回来一回敲。 国安队接外球下来，张玉宁还是在禁区之内，对方呢踢出底线，但这时候因为曹永静啊在越位的位置上去干扰了对方后卫，其实你站在那别动。 不动 就让玉宁逼着他、他没准他也往底线捡。 对， 让对方快发后场的定位球， 没了。 主裁判金京元这时候呢也就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可以说呢略有遗憾啊，北京国安队在两次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对方两次依靠边路的传中禁区内扳平了比分。国安队呢面对人员相对齐整的深圳队，最终是收获了一场2-2的平局。南志也为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应该说这场比赛真是国安队痛失好的局面、本来上半场开始阶段咱们真是一个挺好的开局，但是因为自己的不冷静把这个好的局面又拱手相让了。其实咱们在中场也说了，对方两个边路传中是比较多的，咱们要注意这种侧向的防守，但是从下半场来看，还是出现了盯人不紧的问题。这可能也是跟这个位置啊相互之间保护还是做的不太够。所以说国安队这场比赛应该说在现有的人员当中，我觉得打成这样我觉得能接受，我是能接受啊。因为咱们说句实在话，咱们的实力不比对手强，可能对手的攻势还比咱们要更多一些。现在因为人员就这样，没办法，一场一场踢吧。其实还是那句话，真是有机会让年轻队员也上来打打，真的。 对，现在呢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这边2-2战平了深圳队之后呢，应该算走出了两连败的这个低谷啊，稍稍的有一些止损。那在下周三的时候，在周日的时候，在今天这周的周日晚上8点的时候呢，将会再一次面对广州，面对恒大，来看一看国安队呢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吧。非常遗憾的一场平局，但是至少呢球队取得了两粒进球，前锋线的两名队员依然是 找到了射门的感觉，尤其是安德森席尔瓦也取得了进球，所以也希望球队能够借助这场平局尽快的找回状态。非常感谢男子在转播当中为我们的精彩点评，另外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再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明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会增多，受到高空槽和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夜间会有一次降雪天气，随后24到26号将会有大风和明显的降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加强保暖方面，比如要准备好厚实的羽绒服之类，以及帽子、围巾和手套等等。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东北风2-3级，最高温度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